那么究竟什么是气呀？哎呀，减肥不吃主食没劲儿啊，老冒虚汗呢、啊。啊，好多人胖的时候没得病，减肥减成了糖尿病，哎，就是伤了元气，耗了脾气。说到这个气呀，我不能啊单独的来说它，哎，我们再把他另外的两个小伙伴找来，咱们一起来说说。天有三宝啊，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精，精是人身体的物质基础，一切有形之物皆为精啊。现在人啊，一到医院看病啊，说你虚啊，是吧，都哪儿虚啊，啊，我们来分析分析，虚就是你的精不足了，是吧，迎风流泪，哎，你那眼泪是肝之精血。那还有呢，啊，还有那小孩老流哈喇子啊，那是脾之精。说不对呀、啊、那老爷子得了中风也口角流哈喇子，没错，你看那诊断报告上中医写着叫痰蒙心窍啊，痰从哪儿来的，脾啊，脾不化湿，脾的精漏了，脾就虚了。你还有那女孩是吧，那女人结了婚老不生孩子啊，检查丈夫身体不错，再看这女的呢，内衣内裤老湿的，哎，人那带下他耗的是肾之精啊，肾之精。所以精它是人体的生命的有形物质，五脏五体五液啊，皆为精之所在。我们今天呢不是重点来讲这精的，我们是要讲元气，是吧，所以呢我们借道啊说说这三宝精气神啊。精是人生命的物质基础，是人的生命的存在的一个形式，是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你躺那儿不动了，不喘气儿了，血不流了，没思维了啊，那是死人。哦，能说话，能心跳，能琢磨事儿，能高兴，能哭，活人。老话说有气儿的是活人，没气儿了，哎，那是死人。所以什么叫气呢？气是人体的生命活力功能啊，生命活力功能，有气儿的是活的，没气儿的，没气儿的就活不成了。所以元气，元气它不单告诉我们要吃五谷杂粮，要养人的骨气，还告诉我们生命在于运动，活着了就得动，是吧，不动了，不动了就活不成了。另外呢又要分啊，要区分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是不是 啊我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着，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你看看你老了元气剩下多少啊，所以元气不能过度的消耗，生命在于运动，叫适当的运动，是不是既然我们借道说人之三宝精气神，既然说到这神了，补一句，何为神也，是吧，我们不讲鬼神，我们讲的是中医啊，说人的心神，说人的五脏之神啊。什么是神呢？哎，神是在人体精和气都特别足的条件下而产生出来的对外界的一个影响。哎，所以我们常说精神，精神啊，精足了，气旺了，你才有神。精也不足，是吧，脑萎缩，低血压，贫血啊，气呢也大亏，浑身没劲儿，冒虚汗。你再看那神呢，那眼珠子不转，目光呆滞，像死鱼眼睛一样啊，那是老年痴呆症，叫失神啊，那神呢，那神就没了。所以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确，养生是吧？养的是什么？养的就是这三宝，精气神。那么养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哎，从元气开始，是吧？什么叫元气？元是开始，气是生命的功能，是靠吃粮食、吃五谷杂粮得到的骨气。那没听说过谁家孩子生下来就能吃碗大米饭呢，对不对？啊，他得靠母亲的乳汁来哺育大，是吧？所以啊，那母亲身体壮的、气血足的，那奶水就足。啊，那剖腹产的、气血亏的、贫血低血压的女子，啊，自己气血就亏，啊，那奶就喝不上。没有母乳，你就得人工喂养，是吧？那元气是吃乳汁来的，还是吃大米饭来的呢？哎，这就要说说先天之元气和后天之元气。哎，大家要做记录了啊。先天之元气禀受于父母，后天之元气依赖于五脏。这大伙儿一定要把它闹清了啊。什么叫先天之元气禀受于父母啊？啊，现在人都搞胎教，是吧？啊，是怀了孕了听音乐，怀了孕了去听这个什么课程，对不对？啊，没坏处。但是，我来告诉他，这已经不是元气的开始，啊，这已经是元气在培育的过程当中。啊，另外还要告诉大家，怀孕期间母亲的心情的愉悦，啊，起居有常，情志有度，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人在后天呢，啊，被医生称之为遗传疾病，啊，一找爹也没有，妈也没有，啊，爷爷奶奶都没有的遗传性疾病，哪来的？啊，都是怀孕期间不良的情绪造成的，是不是？哎，所以啊，怀孕期间这个母亲的心情，是吧？母亲的身体状况，他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那么元气他的调养到底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哎，其实从父母搞对象的时候就开始了，是吧？哎，我们打个比方啊，啊，其实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啊，就和那个农民啊种地一个道理，父精母血，是吧？种瓜得瓜啊，种豆得豆。所以人的元气呀，是从父母那儿得来的本源之气。这个本源之气，一个是母亲的土地肥沃，是不是？你都是盐碱地，你还指望它大丰收？那不可能。哎，所以看老一辈人是吧，结婚娶媳妇儿啊，啊，为什么要相亲，是吧？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吧？那为什么要让父母亲来把把关呢？啊，因为那个健康的儿媳妇儿，啊，对这一家人的后代的健康，那是举足轻重的作用，啊，因为那是基础。什么样的地，它决定什么样的产量。那光有肥沃的土地就够了吗？是不是啊？你给那土地种个鹅卵石，你给我长个大豆，我看看，是不是？哎，那么什么叫父精啊？哎，就是种子，哎，种子用现在医学来讲，哎，就是精子的成活率，是吧？你别小瞧那一个小蝌蚪，好家伙，它遗传的基因密码，啊，是几台、几十台甚至几百台电脑的信息所无法存储的，那了不得，是不是啊？所以这是里边蕴含着很多的文化和信息内容啊。所以元气禀受于父母啊，禀受于父母啊。所以包括咱们国家有这个优生优育的政策，哎，就是让我们的元气有一个好的开端，是吧？另外呢，你看啊，母亲在怀孕期间的，是吧？这个生活呀，调养啊， 这都是在养元气。那么元气的后天呢，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呱呱坠地，啊，元气的后天，啊，元气的后天，它滋养着人的五脏。大家一定要知道元气的作用啊，元气和五脏之间的关系。有元气，五脏乃生，是吧？你没元气，这苗就夭折了，是吧？所以是元气养着五脏。回过头来呢，五脏它的生命功能啊，制造了气血，回过来反哺于元气。这是个什么关系呢？哎，告诉大家，元气就是本钱，是吧？元气滋养五脏，是吧？元气把本钱投给五个人去做买卖，你别都赔啊，你把我这本钱赔没了，对不起，咱这小命玩完了。哎，所以五脏呢，哎，他又要把气血回来存到这个元气这儿。那他得有利息啊，是吧？所以元气对人有什么作用啊？年轻时滋养五脏，五脏成长，是吧？年老时呢，啊，五脏反哺元气。有元气在，你就有性命在。所以人能不能长寿，就看你那一罐子元气剩的多还是少，啊，最后到100岁，是吧？到120岁，到天年的时候，元气耗尽，五脏呢，五脏也衰竭，啊，灯枯油竭，啊，无疾而终，是不是啊？啊，你老指望着我灌一罐煤气罐，我用十年，那不可能的事儿，那得多大个罐子，啊，用一辈子用不了。所以呀，一罐煤气罐你省着用，多用几天啊，即使是半罐气儿，可能用的时间也比那一罐气儿你老开上大火苗，是吧？你不知道收敛，比你浪费要活得久得多。所以这就是元气的养生的文化。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曲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元气，是吧？哎，从中西结合，是吧？从天人合一，从养生生活化的角度，我们告诉大家伙了，元气是人的生命本源之气，是吧？先天禀赋是父母的传承啊！大家不老说遗传遗传吗？我告诉你，对，元气它就是遗传来的。那么光遗传来它不够，它还有后天的濡养。那后天的濡养啊，我们吃五谷杂粮，是吧？我们睡觉，我们早晨起床，白天工作，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五脏生化气血，拿着元气这个本钱，哎，我们做点小本生意，你还是做大买卖都不要紧，哎，拿来盈利，拿来利息，挣了钱，这叫补元气，是不是？哎，五脏六腑滋养元气，让元气这个本钱，哎，能够什么呢？涨利息。同时呢，五脏六腑又得靠元气养着，五脏六腑才能活着。哎，所以就有了我们节目当中老生常谈的那句话，是吧？老听众、老朋友 本子上都有，新朋友你不妨记一记啊。元气十足，滋养五脏，五脏六腑全自动，人可百病不生，延年益寿，达到天年120岁。啊，说人元气特别足会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后天又养生了又补元气了，哎，天年120岁。是吧？说这个元气多少和人寿命还有关吗？有。是吧？60岁之前是元气养五脏，五脏又来生化元气的利息。说那人过了60岁呢？啊，人过了60岁呢，说我们再生点气血，让元气再涨利息，对不起，不涨了。是吧？不涨了。啊，什么意思啊？人到老年，啊，西医给界定老年的标杆是60岁往后。其实从中医的角度界定为老年的标准要早一点。啊，7、8、56岁。是不是啊，天水尽啊，人鬼节啊，56岁。那么人到老年了，五脏啊不给元气零花钱了，而且呢五脏还得靠元气来贴补，才能延缓五脏的衰老。所以等到这卦元气耗尽了，哎，为什么你看啊，人到了80岁不能胡乱打针，不能胡乱吃药。因为有科学家做过这方面的调查，说人到80岁，人对药物的解毒能力和排毒能力只相当于一个8岁的孩子。所以我们经常听见有老人因为一个小感冒，是不是啊，啊，因为一个什么偶尔血压高或一个小肺炎，结果打针打成肾衰竭的啊，这个不足为怪。另外呢，按照西方医学统计学，人在成年之后，成年多大岁数？30周岁，人的正常的组织细胞器官的功能都按着每年1%的速度在自然衰老，是吧？你保养的好，它衰退的慢一点啊，你造开的严重，这是我们北方土话，是吧？啊，什么叫造开啊？说成普通话叫糟蹋，是吧？你对自己的身体虐待的破坏的多，它衰老加快。加快到什么程度呢？有的35岁心肌梗塞突发性心脏病猝死死掉的，是不是啊？我们把这个叫英年早逝啊。前几年听说这样的事儿，我们感觉哎呦太奇怪了啊。近些年猝死的人越来越多，哎，好多人就见怪不怪了。说到这儿，好多人就不理解啊，说35岁猝死，你能说他元气耗尽了吗？这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不是元气耗尽，这个叫元气堵车，是不是啊？啊，人到天年120岁，元气耗尽，五脏失养，百药不灵。而那个猝死呢，它不是，它是某一个脏腑因为元气供不上，突然的元气堵车，结果呢抢救在不及时啊，结果丢了性命。这个呢，在这个日后我给大家讲锻炼身体的好处和坏处，以及科学锻炼身体防猝死 防早衰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给大家详解分析，是吧？因为今天我们说元气啊，所以这个我们放后面讲。所以这是元气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它能够什么呢？延长人们的寿命，或者换而言之来讲，它决定着我们的生老病亡，是吧？哎，人过了60岁，元气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啊，走下坡路了，就开始什么呢？哎，拉饥荒了，开始欠债了，是吧？还有一个老人家说到，啊，73岁，高血压、动脉硬化、斑块，是吧？哎，通过保健调理，啊，医生说斑块已经逐渐的化解掉了，啊，老人家很欣喜。是吧？哎，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老啊，是吧？这个年纪70岁动脉硬化就不叫病，叫自然衰老，是不是？换而言之呢，70岁你能通过养生保健的方法化解动脉硬化斑块，平稳血压，我不说你叫返老还童吧，但是我说你年轻化，这个绝对不为过啊，绝对不为过。所以第二句话啊，今天关于元气的第二句话啊，我希望我们新听众也要做下记录啊啊，说为什么有现在这么高科技的医疗手段医疗技术啊，那90岁98岁那老人得了病，在北京在美国，为什么医生没抢救过来，怎么就享年98享年96岁了呢？是不是啊？怎么这么先进技术，用这么好的药，怎么救不回来呢？就不能让他活到120吗？是吧？哎，我下面的这句话就解释了这个问题，是吧？好多人经常问我，哎，我怎么吃那么好的药，那么贵的药，怎么不管用呢？是吧？我说那人别人吃着管用啊，是不是啊？特别是某种新药啊，是吧？某种保健品的开发呀，他不是一个人在家烙饼那么简单的事儿，和上面弄点油就烙出饼了，不是那么简单。他有大量的科学数据、临床实验、检测医院。你一个人吃着没效果，你就说人是假药，是吧？你未免太武断了。啊，咱不讲科学养生嘛，科学服药嘛。哎，所以说我们如何科学的对待啊无药可医这件事儿啊，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好使，你别老找药的麻烦，你别老找人家医院的麻烦，你早找你自己的麻烦，是不是啊？说我自己有什么麻烦呢？大夫说我特殊体质，你看看啊，那特殊体质怎么解释呢？是吧？听听我们小生活大养生的这个智慧，是吧？哎，就是让你能够明其理，是吧？人不能不读书啊，人到什么时候，甭管你兜里有钱兜里没钱，甭管你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人到什么时候要讲理，哎，要讲道理，是不是啊？哎，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哎，所以学习养生知识本身也是一个明理知道的过程。那什么道理呢？哎，下面拿笔来记了。人无元气啊，没有元气，元气大亏，五脏失养，元气不能养五脏了，是不是啊？五脏没有元气它就干不了活了。就像你买台新汽车，你油箱都干了，是吧？你再踩油门，这车也开不了，它也打不着火。你钥匙掰折了，这车也开不着火，你得加油，是吧？所以啊，五脏得吃到元气它才能干活。人吃药物，人打针来治病，它不是 是吧？药物或者那个什么呢？针剂来给你治病，是吧？我们学西医的都要知道，叫载体蛋白、受体蛋白。你吃药打针，那药到了体内，它得达到一个浓度，叫血药浓度。药达到一定浓度了，它得有车接车送，是不是啊？接送这车叫载体蛋白，到了目的地，药想起作用，不是药起作用，是药让人的组织细胞产生什么作用、什么功能，那个叫受体蛋白，得有接站的，还得有送站的。但是一旦元气空了，是不是啊？哎，五脏功能衰竭了，什么肝硬化、腹水的、糖尿病、肾衰的、心衰的、呼衰的，是不是啊？脾功能不全的，是吧？怎么吃药也不管用了，怎么用激素它也不管用了呢？哎，你这时候想想我这句话啊，看看你是不是能得到启发。人无元气，五脏失养啊，五脏六腑自己都难保了啊，自己都活不成了，你还给我拿了个调令，哎，那个药物派你去干什么活？派我干什么活啊？我都饿死了，我干什么活啊？对不对？哎，所以我说，当一个人啊，这第三句话了，今天的学习重点啊，当一个人饭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觉睡不着了，甚至连走路的力气、上厕所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还在给这个人灌药，那真的是死路一条，是不是？所以呀，先补元气，元气恢复，五脏得到元气的濡养，五脏才能行使功能。五脏有功能的时候，你那药才有效果。五脏本身没有功能的时候，你那药它就不灵了。所以啊，很多人现在天天跟我说治病啊治病，我说搞养生的我们不研究治病，我们就研究补元气，我们就研究让人们如何恢复五脏六腑全自动的那么个状态。其实那个状态就是我们生命健康最好的状态。那为了帮助大家来实现啊，来调节衡量这个状态，哎，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制定了个标准啊，说我怎么知道我元气足不足啊，是吧？啊，甚至我怎么知道我把元气补到了五脏六腑全自动的状态啊？哎，我把它叫五好老人的状态，是吧？啊，我不知道人家养生保健怎么做，是吧？我有我的文化体系，我最高的目的啊，我不管别人啊，我最高的目的就是这个人要达到五好老人的标准。你达到了我这个五好老人的标准啊，我不能说你病好多少，是吧？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健康快乐的活着啊。大家一定要搞明白啊，现在我们经常听到什么终身性疾病这个说法，但是大家人生当中哪有不得病的，人和病不是冤家对头，是吧？有的人叫为了治病，我叫和病同归于尽，病也治没了，人也治死了，你何苦呢？是不是啊？哎，有容乃大呀，是吧？有的时候人应该容一容病，病是人造出来的，你能造出来病，只要这个病不要你的命，你容一容它又如何，是吧？所以不要盲目的什么化疗、放疗、手术，不要盲目的同归于尽，是不是啊？带瘤生存，是吧？这个已经得到了西方现代医学的认可，是吧？ 那么我把这个要扩展一下，叫人带病生存，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哎，大家做记录了，说养生实现生活化，小生活大养生的智慧在哪儿呢？就咱们别较真儿，别钻那个死牛角尖儿，是吧？你只要达到五好标准，病要不了你的命，你也不能根治人家那个病，和平共处，咱们共赴天年，是不是啊？不是共赴黄泉啊，是共赴天年，一起活到120，是不是啊？哎，好了，下来说这个五好老人的标准啊，吃得好，睡得香，走得动，心情愉快，排泄畅通，得点小病又何妨。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呢总结概括性的讲了什么是元气，元气呢有怎样的作用。其实啊，元气啊，它这个概念还是很大的，或者说呢还是很笼统的。那么具体呢，是吧，把元气具体到人的生命功能作用当中呢，哎，它又分内外，是吧，分上下，是吧，甚至呢划分到五脏的功能当中。那么今天哎，我就给大家详细的来说说人身体当中的那些气，是不是啊，啊什么营气、胃气、宗气，是吧，哎，包括肝气、胆气、肾气、心气，是吧，说说人体那些气的作用啊。详细分析之前啊，咱们再做个强调，元气它影响，甚至可以不客气的讲，它决定着人的生老病亡。生，元气是人的先天本源之气，所以说你先天足不足，哎，是元气来决定的。老，元气滋养五脏，决定生命功能，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你自然而然就活得年轻，你自然而然就延缓衰老，你自然而然就免疫力很强，少得病，那老的就慢。那么病呢，我们经常说治病治病，是吧，听了我十几年的节目，大家咂摸咂摸嘴儿，到底是谁在治病啊？是医生的刀，还是药铺的药，亦或者是保健品专卖店的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呢？其实都不是。人的病啊，还得自己给自己治。西医叫免疫力，中医叫元气，是吧，科学叫人身体自愈的功能，我们说叫自我组织细胞修复能力。不管你吃药、开刀、吃保健品，最后你的组织细胞修复能力它买了账，你能好病。你自己组织细胞它不买账，你吃再多的维生素，你就等于买了再多的布料，没有裁缝，布料不会变成衣服。所以细胞的修复能力，所以人得不得病，元气说了算。 那么王呢？是吧？好多人不愿意听这个字。啊，特别有人常给我提意见，说养生节目为什么老要提到死字啊？我们很忌讳这个呀，啊，我们很怕这个字啊。你怕它就不来了吗？是吧？所以啊，自古道说破无毒啊，你怕什么它就来什么，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些百岁老人是不是啊，啊，笑论生死。哎，当我们看破生和死的时候啊，其实就没那么可怕了。人为什么会生啊？是吧？父精母血，两精相搏，元气孕育，喷薄而生，这是生。什么是死啊？灯枯油竭，飞灰烟灭，是吧？你这个元气它的能量都释放完了，消耗完了，它就得化成一抔黄土，落叶归根，人回自然，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生命的真谛。所以呀，我们人生它是什么？它真的是一辈子吗？不是，它就是一段旅程，有健康时的欢乐，有得病时的沮丧，有成功时的喜悦，也有失败时的凌乱，是吧？你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你这人生的旅程是多么的乏味，那你这一辈子他怎么过呀，是吧？所以这就是生命。所以生命啊，它是一个旅程，是一个你品味酸甜苦辣的过程。人得病，得病也是一种修炼，是吧？得病是给人一个知道珍惜健康身体的机会。有多少可怜人没得病，直接就是什么呢？直接就是见阎王了，那叫猝死，连个给改错的机会都没有啊，是不是？所以呀，浑浑噩噩，稀里糊涂的过，也是活一辈子。健康快乐，品味人生，酸甜苦辣，它也是一辈子，是吧？咂么咂么嘴儿，是不是啊？回首一百年，啊，人生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仿佛昨天还上小学，是吧？还在天天写作业呢，啊，现在呢？啊，现在儿子都快小学毕业，人生就是这么过程。昨天还想着，是吧？我们的父亲，啊，坚强强壮能干，啊，转过眼，是吧？老人家已经弯了背，掉了牙，满头华发，是不是啊？他们是老人啦，啊，我们得多陪陪他们了，啊。后来我们明白了，我们生儿育女，啊，真的不是指望他们，啊，给我们什么养老送终，啊，只是有一个人，啊，陪你说说话，陪你走走路，是吧？人生就是一种陪伴，那就是一种陪伴。是吧？人来人往，是吧？人去，啊，楼空，啊，人生呢？人生和生命，就是这么一个漫长，你要品味它的过程。我们哪有时间去害怕呀？是吧？哎，把每天每一日都过得好好的，啊。好了，啊，这是对元气的一个大总结啊，大总结。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老知识不要老毛驴拉磨转来转去，我们把老的知识品味完了， 我们要发心眼儿了，我们要掌握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是吧？所以元气叫总论。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元气到底几斤几两啊，是吧？你那元气到底是93号汽油还是97号的，对不对？你那元气到底是 24K 斤的还是 18K 的啊？元气不要量化，因为它就是一个概括性的东西，是个战略性的东西，是吧？所以呀，防治疾病，好比行军打仗的话，我们想胜利，想人至天年无疾而终，到了120岁，是吧？我们还能踢儿子屁股，到了120岁，我们还能看着孙子娶媳妇儿，是吧？我们还能带大红花，我们还能造金婚钻石婚的这个照片，是吧？哎，到那个时候人生无憾，那人生无憾。那么具体元气具体划分下来，战术上我们得重视敌人呐。如何做好培固元气，养好五脏，实现天年的具体工作，是不是啊？你不要老学着当领导，我就会指派命令，你们必须给我达到什么什么。这具体工作你得会做，是不是啊？哎，那今天呢，咱们就先给大家说说人的内外之气。人身体内部的气叫营气，是吧？也叫营血。外边的气呢叫胃气，是不是？黄帝内经说营行脉内，胃行脉外，是不是？这个营不是输赢的营，是不是？它是什么呢？它是经营的营，营长，是不是啊？一个营，营长，哎，营业执照，是不是啊？是这个营啊。这个营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生产制造。所以人的营血，它就是给人种地，工人生产，是人的生产力，是吧？是搞制造的。那胃行脉外，那胃气呢？胃气不管生产，是不是啊？说我当了几十年兵，我光喂猪了，那你算后勤兵，是吧？那我是扛枪上战场，千淋弹雨冲锋在前啊，那你真是作战的兵。所以胃气它就是作战的兵，最起码它是站岗放哨的啊，站岗放哨的。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两个气的作用。营气的作用是营养啊，营养。胃气的作用是保护，是吧？我们经常听老中医号脉说啊，你这个人呢营卫失调啊。什么叫营卫失调啊？说当兵的都养猪了，不会打仗，那不出问题了吗？换而言之来讲，说你那农民呢都扛枪了啊，地都荒了，那到最后还打什么仗啊？都饿死了，是吧？所以像过敏性的疾病啊，过敏性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还有你像这个什么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呢，免疫性肾炎呢，是吧？免疫性肝损害呀，这些都是营卫失调的病，是吧？说这些我们还理解不了。再举个例子，哈哈，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我们老祖宗怎么过日子？啊，男耕女织，是吧？男耕女织，是吧？说这女的在家织布，那男子在外耕田，是吧？ 男主外女主内，是吧？但是现今社会和我们老祖宗那时候不一样了，是吧？现在女人都要上班了啊，男女平等嘛，那女人也挣钱了，哎，你看结果家里就没人带孩子了啊，所以那孩子就交给老人带啊。我们不否定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孙子啊，我不反对这个，但是一定要知道，是吧？在男耕女织的那个社会，我们就有名言说养不教父之过，他咋没说养不教他爷爷之过呢？是不是？所以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所以从家庭教育来讲，父母对孩子的直接教育很重要。所以现在你像那个孤独症的儿童，是吧？那天我看个新闻报道吓我一跳啊，60万，好家伙。其实啊，60万的孤独症的儿童，他就有60个不幸的家庭。啊，说我们家可幸福了，你幸福的话孩子不会得这病。是不是？生个小孩扔狼窝那叫狼孩，生个小孩扔猪窝长成那叫猪孩。所以人为什么会孤独症？有人说啊，这是心理障碍。如果你偏要说心理障碍的话，那我告诉你，是孩子的妈妈在孕育的时候就产生了心理障碍，是吧？好端端的一个人生活幸福没压力，活得潇洒自在，闲着没事我得个精神病玩玩吧，是吗？他是被逼成的，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困境等等等等，他叫不调才会得病。所以呀，现在生活压力大的人，忙于竞争的人，您还没得病的人，您还看了那些精神病人你很担心的人，你不想成为精神病的人，那我告诉你，防微杜渐啊。这我还强调啊，保健的方法治不了精神病，但是是可以防的啊，是可以防的。高危人群错误的生活，扭曲的思想，会把一个好人变成一个病人的，啊，就是这么简单，是吧？那么营血和胃气，今天我给大家讲了，在内你就是营，营养，啊，说营养我再给大家多说两句，不是说你吃点维生素，喝点蛋白粉就叫营养，那是糊弄人的，是不是？什么叫营？有效存储为营，合理应用为养。所以营养，营养不是你吃维生素，是你让你吃的那些维生素，这些营养物质配合正确的生活，让它发挥作用。所以你到药铺买的维生素和你吃的那个当地的新鲜水果里边那个维生素，一个是有营无养，一个是营养俱全。所以啊，怎么样才能让我们人不变成机器呀？啊，道理很简单，就是人你得活个人样。所以啊，我的节目我不是给你讲高科技，我不是给你讲祖传秘方，我就是告诉你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活的，他们活的为什么那么有滋有味有道理。其真正的道理就在于人得活出个人样，而这个人的人样活法是不能脱离文化的，是吧？营行脉内，胃行脉外，胃气保护，营它是来管制造和利用。那么营和胃如何的来沟通呢？我们知道了内外，我们还得给大家说说上下。那么沟通上下的生命功能叫什么呢？叫宗气。这个宗是传宗接代的宗，它指的是上下传导。上下传导有弹力的东西就叫宗筋， 啊，就叫宗金。传宗接代的金就叫宗金。膝盖胳膊肘子叫金之海，腰椎间盘那叫金之环。所以养肝血补肾气，养人一身之筋，筋长一寸寿长十年。那个筋不是你搁单杠上压腿能压好的，是你肝血足肾气足，你的筋自然有弹性，你才有长寿的命，是吧？另外怎么补啊？五谷为主嘛，是吧？吃粮食能治病吗？吃粮食治不了病，能活命。但是吃葡萄，一万粒葡萄的籽儿，所以补元气，养养元气的阴；吃种子，养元气之阳。小生活，大养生，对咱们养生文化的一个小总结、小概括。那么今天呢？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中气，说我们还等着学补营血和胃气的方法呢，咱们也不能一味的老讲方法，老讲方法你就忘了文化，所以呀，方法课和文化课咱们就穿插着来啊，说说这中气，是吧？中气，中，我们讲了叫祖宗，宗族传宗接代，这叫上下贯通。那这个宗气在身体当中起着什么作用呢？是吧？那句话怎么说了？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了不得。所以宗气在体内它叫机动部队。你在学习的时候，宗气就把气血给你送到脑袋上来了。你在吃饭的时候，那宗气就把气血送到腰上去了，啊，吃饭的时候送胃肠上去了啊，啊，你弯腰搬东西，宗气把这个气血送到腰上去了，你跑步，宗气把气血送到腿上去了，你上厕所，宗气把气血送到大肠上、肛门上去了。一旦出现了宗气堵车，一旦出现了宗气不足、宗气下陷之症。你看咱们学中医先从逐个逐个的名词学习，什么叫宗气下陷？哎，就是体内搞运输的，运输气血特派小分队这个气机亏了。所以宗气下陷的人得什么病啊？我从上往下说。宗气下陷，我摸摸就知道了，百会塌陷。是不是啊？百会塌陷，百会百会百脉交汇，它是个油表啊。那油表都空格了，说明这油箱也就空了。所以呀，大家要知道你宗气足不足，是吧？不用拿先进仪器量，自己摸脑瓜顶上那百会有坑没有？有坑，宗气下陷。接着往下来，摸完百会摸太阳。啊，俩太阳穴一边一大坑，说这人呢瘦的脑瓜都剩个壳了，宗气下陷，啊，宗气下陷。接着往下，